们是 thank you. 请

光了脸，从上午只哭到了那日落黄昏。

仙呐、啊，此一去要多带人马，究竟操练平灭诸侯啊，早归还，免得为父挂心间。这吕布答应了一声，将身转在旁边，忽有一人那、啊、将他拦，高声喊：“杀鸡何必把牛刀见，我老温侯到军前，末将远战诸侯，首级罗取住大囊看当中，吕布山木留神转，见此将好威严，冒征鸣杀冲天，往头上看，戴顶八角那插枪盔，盔缨乱颤，身上穿冰铁甲，甲与子相连天，天生我抱头金睛，刚须铁面面下拳，护心静静无助，我正好装寒，寒风吹飘摇摇，不被气死感，但我的勇将错头乱过天，这元将心花明穷，能征惯战投降了，我将我丧了黄泉，将人头接回到那丞相，把他石头抓走吧。说华将军积怨逃走，领兵500救命你出阵一宿被骗将官，这华兄辞别东国，脚长把兵连，咕咚咚放炮三声响连天，南勇华兄七平送他手提着街头的大砍刀，迎兵到泗水关啊！朕大将包中先被华雄斩，第二阵刀劈祖茂战败孙坚，羽射出征也被华雄斩，用潘凤在回马刀下死得可怜，那华雄连营数阵千骑马枪斩，我有子狂傲无知把杀齐天，这一日该死的华雄又来马阵，诸侯闻报大

摘星欢斗伤他不可。想罢，抖擞威风，暗暗扎金，挽挽双袖，紧紧鸾带，登登战靴，嗖地噌，飞身上马，提刀直奔疆场。二擒破鸳鸯，飞身上了他的马吊鞍，青龙刀头朝后转朝前，啪啪啪，金戈铮击，如闪电，叮溜溜，黄骠马跑，四箭离了弦，奋雄威，直抒我残眉，这等远战风烟，是敌人不做准备，就趴在了马吊鞍。这花熊，他是洋洋得意，正马战，七诸侯个个无能，早把心放宽。静悄悄，见门旗一闪，这匹战马可真不慢。再看时，马上扶一将，说话到了跟前，忙问道：“来将通名，在交战，关公说，山西解良某姓关。”这关字环卫说完呐、啊，刀短掉到了面前，那华雄未曾防备，大吃一惊，往旁边一闪。关云长奔刀短，显刀尖，奔贼人的胸前。这华雄招架不起，哎呀一声说不好，扑哧哧，刀刺华雄是带背连着肩。擦啦啦，擦手扔刀，红光崩现，扑通通，死尸坠落地平川。关云长摔正离鞍如闪电，那吃的声。喝下花熊手底就上了马吊鞍，杀散随征兵五百，手提人头转回还，到大战术马弓手丢力末将把花熊斩，啪嚓嚓奔人头扔在地平川。众诸侯默默无言，互相对看，在旁边张飞大笑便开言，二目我是咱们弟兄马拱手不拱手，能替国家出反叛，来来来，快饮这三杯水酒还未曾烦。曹操说关将军武艺高强，世间罕见，这袁绍马脸一沉，说儿的某某胡言，唐